十点到一点钟已经开始咗噶啦吓，今日非常之炎热嘅，喺咁热嘅天气，不如同你玩一个小智慧嘅测试啊！ 有智慧先得噶，冇智慧我即刻出去。 好，你留意住咯噃吓。 不如而家出去啊！唔介意。 咁我咪显得我冇风度咯。 咁咪显得你冇智慧咯。 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网上啲人分享嘅事情嚟嘅。嗱呢个事情咧就系话咧，有啲地方咧嘅朋友们咧食嘢咧系用手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呢个叫做生活习惯啦。 其实我几中意用手食嘢噶。你唔觉得譬如可能有啲嘢咧，譬如鸡翼啊，系咧，点可以搵个叉叉住佢，跟住中间啲肉又食唔到，系咪啊？ 乳鸽又系必须要攞住嚟食， 必须要用手，非常同意。 系唔系好味我就唔知，不过我都觉得系用筷子咧，有时系真系 论尽啊， 好难控制。 食我都系啊，用手食，跟住哇喺个牛仔裤度捽下，跟住哇一食嘅话几油。 同埋阿马超你讲乳鸽咧，你嗱鸡又好啦，乳鸽鸡可能大只咗啦，乳鸽细只啲。你觉唔觉得咧？成只食咧个感觉咧，好似正啲，即系好过切到一嚿嚿噶。 嗱 ，OK， 成只你会咬边个位置先？你 一定系搣咗个鼻先，跟住食咗个鼻先。 嚟啦， 系 我冇谂过。 但我而家我唔食噶啦，乳鸽。 我咬，点解啊？ 因为 B B 嘛。系啊，我自己啫，系啊， 我咬个背脊先噶。 系咪 啊？但背脊最 解啊， 冇肉嗰个位 啊，个背脊晕。 打爷我睇乳鸽咬背脊， 咬咗先系咪？点解你要咬背脊啊？ 因为 你 咬落去系啊，但系所以就咬到嗰啲骨咧，嗰啲汁好正噶，你真系试下，真系啊！ 我好少听人哋咁样讲话，即系食乳鸽。 唔系你真 系 试啊？唔系即系我个人嘅心得。 系啦，又系好似我个人嘅心得咯。 系啊，好开心。 大家唔好跟。 系啊，千祈唔好跟。 个人嘅心得， 冇错。 你跟我唔介意。 嗱，你另外仲有一样嘢，我一讲嘅话，你一定好同意，就系烧鹅髀。 哇！ 烧鹅髀一定系要用手攞住刺，你唔好同我剁开佢， 系啊，仲要系亲手扯佢出嚟， 扯佢出嚟，系啊，你可以知道佢左髀定系右髀噶。 有人识分噶， 系啊，要识分嘅，因为如果你一攞起嘅话，你就会知道噶咋，嗰个教嗰个位系向上定系向下，你咪知道系左髀定系右髀咯。系啊，啲食家教。 咁你左髀好食定右髀好食啊？ 梗系 左 髀， 左髀。 点解嘅？呢个系江湖传闻定系真系有道理嘅咧？ 会唔会系因为佢侧住一边嚟行？所以如果边个就肌肉发达一啲啦，即系 好用啲 咁啊，系咪啊？又或者系只硬啲咁样？ 左边真系咁犀利 嘅？唔知啊，但系人哋咁样讲，你好似觉得 系 会一般 人都知话左髀，而家系咁讲。 如果你俾系咪可以贵啲噶？ 系啊， 左髀。 而家仲我俾人闹添啊！我话左臂啊唔该，跟住佢一路斩嘅时候咧，话你识分咩？ 又系，我系你，我就我唔识分。 系啊，佢斩紧嘢，我梗系唔讲啦。 梗系啦，攞住把刀。 系啊， 醒目啊你。 我醒目仔嚟噶， 醒目仔醒目女。 系啊， 好啦，嗱咁啊，用手食饭咧，可能系有一啲嘅习惯啦，通常都唔会改嘅，系咪？通常都唔會改嘅，即係唔會無端端，因為有啲嘅地方或者民族有啲宗教慣咗唔會改。好啦，咁有個太太咧就喺網上啦分享翻，佢話佢丈夫都係咧由細到大到識佢到結婚咧都係用手食飯嘅，直至突然間最近咧經常喺某一啲場合咧，佢話唔該俾叉匙羹刀，即係要改用翻食具。 佢係咪中國人嚟㗎？ 佢唔系，系啲东南亚嘅地方。好啦，三个答案，你估系咩呢？第一，佢最近有病；第二，佢而家开始注重卫生；第三，佢出轨。 出轨？ 出轨咯。 系啊。 咁点解会？点解会有呢样嘢会令到即系令到佢出轨呢？ 那个女士唔中意用手咯。 其实 又或者佢就系个手有味咯，食完嘢之后 系啊， 系嘅，即系一摸佢就烧我味嗰样。 系啊， 咁后来咧呢个太太先发现咧，系某一啲场合先会咁嘅，其他咧佢都会用翻手嚟食嘢嘅，而嗰啲场合通常都有一个 common friend， 即系女性 common friend 咧系会出席嘅。哇，有时女仔几犀利，即系佢嗰啲叫做猎狗一样嘅嗰啲叫本能咧，系第六感咧。 你试过未啊？呢啲 我真系未试过用手食嘢。 你知道我问你咩？ 我都知道你问我系咪用手食嘢啊嘛？唔系，佢好奇怪啦，即系佢留意到啊，点解次次阿某小姐在场咧，佢都突然间好似好干净、好卫生，同埋要用翻刀叉嘅咧咁。 即系个雷达探测 到啦，嘟，于是顺藤摸瓜，先发觉原来佢真系咧已经同阿某小姐咧有咗一啲嘅情感。 可告人 系啦，而家亦都收尾。 和盤托出就係佢話某小姐因為唔中意佢即係用手食嘢，覺得佢覺得啦，即係唔衞生啊咩 blah blah blah， 即係佢應該唔中意啦。所以當每一次咧同呢個 common friend 一齊食飯咧，佢就即刻就會變咗用刀刀叉叉咁咯。係啊，係咪好犀利啊？啲女即係女性嘅第六感定係觀察？ 嗱，女士我唔敢講，請問啊。系瑞士。 我会觉得个你讲紧话，如果系你另外嘅一半有呢一啲嘅 行为突变， 有啲咁嘅态度上面嘅转变嘅话咧，我哋系比较 sensitive 嘅。系、啊，同埋嘅就我觉得应该都唔系净系呢样嘢咁简单嘅。系啦、 啊 嗯，因为其实都几明显啦，因为有某人 啦，系啊， 因为有某人嘅场合，佢、就会有一啲异常。異常嘅意思嘅就係話佢平時做嘅嘢佢唔做，咁呢樣嘢好簡單就可以睇到嘅咯、都唔係牽涉第唔第六感啦。第唔第六感嘅就係如果嗰個女士唔在場，但係我都 smell 到呢、這個就叫第六感啦，係咪啊？但係你呢一個嘅話，我覺得根本個人有喺度啦。 蠢啊個男人， 唔蠢，但係我覺得有啲嘢係你禁唔住嘅。我講過嘅啦，其實有時你只要留心啲聽佢講嘢。 就 好容易會 sense 到究竟佢最近有冇古靈精怪，好、容易嘅咋。 突然間唔飲酒啊，或者突然間唔食一樣嘢啊，諸如此類。 總之嘅就係簡而言之嘅就係佢平時做嘅嘢，佢突然之間唔做，或者佢總之佢有異常啦，係佢突然間呢一排嘅話，佢做咗有某啲嘢，你會覺得嘅就係佢同以前唔 同 嘅，咁就會有咯，係、會就會你就要小心啲啦。 咁你有冇發覺我有冇唔同 咧？我冇留意你，所以我冇覺得你有啲咩嘢唔同，我只係覺得你好。一致 一致嚟好定一致嚟唔好 总之好一致咁你 系 乜嘢 你有冇试过呢 我就收得好啦我梗系收得好啦你都冇发现到啦唔系咪先 点解要讲偷情呢样嘢呢 唔知道 好开讲咗即系话你女仔有时都系好心水清嘅睇到一啲嘅异常嘅行为咁样咪多啲留意啦 多啲留意乜嘢你意思 多啲留意身边嘅人关心下佢咯、 即系用叉食嘢咯又或者要用筷子食嘢咯，系啊，就 OK。好。 喂，早晨，早晨。无论点都好啦，关心身边嘅人系应该嘅，系咪？关心今日有冇饮水啊？出街有冇？ 你兜紧啊？ 佢谂紧好多嘢。 我知啊。 心如鹿撞。明白明白，俾少少啊，佢冷静啊。 又系我？ 唔系你系边个？ 好好。我哋有呢一首歌。 Girl, you are to me all that a woman should be, and I dedicate my life to you always. A love like yours is rare. It must have been sent from up above, and I know. Star 的这首经典情歌 Always 永远永远。炎热嘅星期三，为你带上呢一个歌。三十一度气温，不过今日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噶。咁啊，大致天晴，新界部分地区最高达到35度或以上。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阮、那 個、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正是研究调整公共医疗收费，包括急症室收费。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检讨目的不是纯粹为了增加库房收入，亦都不是要追通胀而加价，强调应该善用资源。卢颂茂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急症室每宗个案处理成本大约2400元，每年急症室大约有130万求诊人次，属于非紧急和次紧急类别。这一方面一年花的公帑达到20多亿，资源运用不理想。他希望透过调整资助额，更好善用资源，不同类别的收费调整亦都可以考虑有加有减。他强调，政府对公共医疗的承担不会减少，但是应该投放更多在有经济需要的人、急症、重症和培训上。如果危症、急症这一类个案，或者可以考虑减价甚至免费。同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的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在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首府塞班岛的美国联邦法院承认一项违反美国间谍法的重罪，被判同在英国已完成的相等刑期当庭释放，预计很快会坐飞机回去出生地澳洲。阿桑奇当地星期三朝早在澳洲驻美国大使陆克文的陪同之下到法院应讯，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认为阿桑奇已经完成的62个月刑期是公平和合理，裁定阿桑奇能够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法院。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欢迎事态最新发展，重申无论民众对阿桑奇有什么看法，他的案件已经拖延太耐，继续监禁不会有好处。副总理马尔斯就说，阿桑奇的释放不会影响澳洲和盟友美国的关系。 英国警方拉了四个男子，说他们涉嫌非法闯入首相新伟城位于北约克郡的住宅。警方在声明之中说，警员在这四个男子进入新伟城位于所属选区的住宅一分钟之内已经赶到，并且拘捕和带走四个人。目前警方正对这四个人进行调查。一个示威组织在社交平台发放一个男子在进入新伟城住宅之后在湖中小便的视像片段，声称是要对新伟城政府表达抗议。这个组织说他们希望停止发放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许可证，并且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70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3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8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6.06升4仙，腾讯控股379.8跌2.2，友邦保险55.1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604升2.4，美团116.1跌7毫，阿里巴巴73元升3.5，比亚迪股份238元跌6，建设银行5.8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9.81，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6，人民币7.26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726点，升553点，港金报21,5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0.68美元，卖出2,3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东区走廊近落桥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任豪饰演的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是队中的开心果，亦是男主角近时村的黄金拍档。无论在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他都会在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830照亮你。 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0:40啊！今年咧，地球呢几年地球都好热噶啦。今年咧呢个奥运啊，巴黎奥运咧又有一个新闻，知唔记唔咧？早排咧讲过咧，话佢哋咧考虑改褪迟啦，或者夜晚啊。咁而家咧讲到佢选手村啊，即系俾嗰啲各国嘅选手住嗰个地方咧，系唔会提供冷气嘅，即系全部嘅选手村咧都系冇冷气设备。咁佢原因咧就话减少碳排放。咁嗱，而家咧有好多国家，包括美国啦、英国啦、加拿大啦，总共有8个国家咧都会自备冷气，话一定唔会接受呢一个冇空调嘅房间啊！你哋点睇啊？其实对于选手嚟讲，就好似好多工作上嘅表现咁，即系一定要 keep 喺最好嘅状态啦。即系如果你夜晚哇又有蚊啊，又瞓唔到啊，又热啊，又失眠啊，咁都几难发挥嗰个最佳状态。 系啊， 系咪公允啊？ 一定系啦，你睡眠最紧要啊嘛，补充体力。 咁啊，其实系咪好笑咯？你又话减少碳排放，但系大家就唔得，我要自己带冷气咁样，即系好似成件事咧系好好奇怪。 咁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其实如果佢冇冷气嘅话，咁就冇冷气咯。即系好似如果唔系好似嗰个大会系好奇怪，即系对佢嘅做法咧系有住一种质疑啊，或者 好讽刺 啊。咁佢搞嚟做乜嘢咧？咁又于是更加唔公平啦。于是有啲国家咧又真系冇冷气。咁有啲國家又有冷氣，要自己帶冷氣啊嘛，係咪？咁會唔會又影響埋嗰個賽果啊？或者覺得，因為佢有冷氣啊，佢瞓得好啲嘅，即係會唔會咁咧？咁樣，但係都係一個地球嘅問題嚟嘅。 係啊，咁冇辦法啦，係啊。咁因為你法國啊，或者歐洲嗰邊咧，其實唔需要用冷氣啊，止唔多 嘅。 係㗎，以前就係啦。係 啊， 以前係冇冷氣㗎。 而家 都係暖氣㗎啫嘛。 係啊，係啊。 而家有好多地方都冇，但係有啲地方都有。 嗯， 因為太熱啦。 係啊，係啊，咁啊有冷氣。大冷气咯，我觉得都系一个月都唔够嘅日子，系啊。 即系如果俾你去参加，你都要自己带冷气，确保嗰个 你嗰阵时嘅运动员系主角嚟噶嘛，咁佢哋都唔舒服，夜晚喺张床垫下垫下，你 焗病咗仲衰， 系啊 系 啊。 即系讨论嘅会唔会就系讲紧话系公平嘅问题啊？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譬如可能若果你话哦嗰个地方系唔提供冷气嘅，到最后尾你话因为希望啲运动员休息得好啲，又或者可以发挥到佢哋平时应有嘅水准，所以我就系要具备呢啲咁嘅嘢，亦都无可厚非。 系啊， 因为咧我亦都有访问过一啲运动员啦，佢哋有讲过嘅就系话其实咧。去到一啲嘅叫做奥运村咧，都有各国唔同嘅一啲嘅食物要提供俾佢哋嘅。咁、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其实嘅就系呢啲已经系基本盘咯，系咪啊？譬如可能嘅就系你要点样令到佢舒适啲啊，或者佢食嘅嘢都要唔可以水土不服咯。又或者嘅就系佢要食嘅嘢嘅话咧，又可能有时可能要带埋即系 水都自己带有啲。 系啊，我好似听讲过系要带自己饮开嘅水嘅。因为你谂下，我分练咗4年，我就系搏一铺嘅咋，同埋其实喺个运动员嘅生涯里面嘅话，唔系好多次奥运可以参加，因为4年一次，亦都知道嘅就系运动员佢哋嘅生涯系好短暂嘅咋， 冇错啊， 系啊，我系要为国家去攞金牌，所以我谂呢一样嘢 有难避免啊。 如果佢哋嚟参赛嘅。 嘅地方，佢哋要有呢一啲嘅條件要提供俾運動員，希望佢哋能夠發揮得最好嘅。我覺得呢一樣嘢講唔過去嘅，即係如果你唔俾人哋咁做， 肯定啦，你要盡地主之誼啊嘛，即係你裝佢喺度，佢開或者唔開係佢嘅事，但係佢想開必須要有咯。因为你瞓得唔好，真系好辛苦噶。 你而家咁样，我觉得都 OK 啊。我话到明，如果你嚟我呢度参加嘅话，我就冇噶啦。但系我亦都容许你自己带咯，即系等于就系我会容许你带自己啲水啊，带自己嘅厨师啊。 你谂下，我阿摩斯都自己带去啦， 一定要啦，军医你都要带几个去啦嘛。你唔可以因为话哦，我呢度冇咁工作，我唔俾你用噶嘛。 冇错啊，装啦，装啦，装啦。 我哋 到國家，即係你批准係咪？ 我批 啊！我覺得要裝， 係啊， 即係裝咗之後就你用唔用一件事， 冇錯啦，係啊，咁梗係咁㗎啦。 裝就唔會裝㗎啦，佢而家講咗。不過咧，個國家自己帶啦，係自己帶。即係如果自己擔心嘅話。我想是好啲嘅，好似阿 Sir 話齋， 都唔 係 太落，都唔係太難啫。好多時候我哋都有見到有啲嘅地方係啊，你係可以分體式，甚至乎佢就係、是、係啊，插個電就已經咪噶啦嘛，就已經可以用到噶啦， 係啊， 可以推推佢添， 攞把風扇去咯。 嗯攞把风扇去， 风扇佢有咩？佢话提供埋风扇嘅， 我有风扇、啊， 有风扇，但系就冇冷气啫， 唔、okay 啊、会冇啩？即系间清水楼咁俾你啊？即系你讲嗰啲奥运村系嘛？清水楼 自己带床单， 装修自己搵搵个装修师傅就做批档， 做到豪宅咁好唔好？ 你有冇热水啊？我想问下，冲凉有冇热水啊？ 啲人。 真系啊！ 佢纯粹讲冇冷气啫 ，OK 啦， 不至于咁差嘅。 若谈样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美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相守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假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带皮卖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鼓励我，无人倾慕我，常常。尽情热恋时候遗憾我像独奏，无人爱我，别吓我。细数恋爱错字，抱住我会死。谈完前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由得我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无人关怀是谁带皮卖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便显得不配摸，难道我看不到烟风正是结果。无人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家人乐队组合。屋企人是一生之中很多人的最亲密的朋友啦，家人啦，但同时在外国亦都好多家人组成一些很流行的乐团的。最熟悉的当然就是这对木匠乐队的兄妹 Carpenters Richard and Karen Carpenters 有这首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零至八零年代呢一对二人嘅组合真系一时无两，佢哋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系1970年发行，都系佢哋第二张专辑得到空前嘅成功。 熟悉的这个木匠乐队 Carpenters 的，其实家人组成的乐队又何得他们呢？大家熟悉 Michael Jackson 又记不记得他和几个兄弟一起组成的 The Jackson 5呢？活跃于1966至1990年，包括有 R&B、Soul、Pop 等等，也都有这首歌曲 I'll Be There。 Jackson 5一个60年代的中期。Michael Jackson 加埋佢兄弟咧，五个人咧成立咗呢个五人嘅组合。而爸爸咧每到周末就会揸车送啲小朋友去参加俱乐部啦、酒吧嘅演唱，慢慢就开始红起上嚟，甚至咧喺一个嘅剧院举行嘅业余歌唱比赛之中获得成功。1967年，佢哋同唱片公司签订第一张唱片合约，有咗一个地区打榜嘅歌曲《Big Boy》。主唱嘅 Michael Jackson 声音听上嚟系咪好似好小朋友？因为佢真系一个小朋友。同后期大家认识嘅当然亦都好大嘅唔同啦，不过唱功都系值得赞赏嘅。由家人或者兄妹组成嘅，除咗 Carpenters 之外，仲有呢一对嘅兄妹，佢哋叫做 Donnie and Maria Osmond。仲记得呢歌吗 ？Morning Side of the Mountain， Donnie and Maria。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演，听到这些旧歌仿佛昨天，所有美好的景物，所以我们挂住的人物又再出现。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e, it made me smile. 就用这首歌曲 Yesterday Once More 作为结束今天这一环节最后一首歌。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still yesterday once more.经典的歌曲无论经历几多年或者几多月都会大家记得在心里面。 change.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d memorize each word.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家婆， 客家婆来咧！ 喂，上堂上堂， 太子家好， 客家婆， 孝望嗰嘅阿婆，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嘢，孝嘅来嘢， 三十一度啦， 三十一度， 最高三十五度啊，系 三十五 度啊，系啊， 阴公啊， 阴公， 要饮多啲水啊， 饮多啲水，头 毛鸡仔湿晒。 条毛计制都涉晒， 哎呀，以前系啲讲头毛计仔啊， 系啊， 系讲嗰啲细路仔啊嘛， 系啊，好得意啊， 嗰啲眯眯嗰啲头发咧， 永远都湿嘅个头， 所以啲妈妈好中意咧，摆条手巾仔围一条颈嘅， 系啊，摆围一个背， 咪个颈后边， 颈同埋背脊，背脊嗰度，惊你啊，冷亲啊嘛，湿亲啊嘛， 系啦， 好啦，嗱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即系呢一排咧非常非常之炎热啦吓，咁当然啦， 天气劲交。 哭一天气见交，挨教光儿啊啦！ 我教光我。 而见啦，拥下家长检热，诶，天气预测，嗱，我讲讲热粗。 天气酷热， 天气酷热， 酷热，过宽时间有用， 过宽时间有用过， 过宽时间有用过， 仲要诶， 酷破天渠又抄雨， 酷破天渠要抄要诶要抄雨， 抄雨， 嗯，仲要诶， 和欢通字同南风， 死啦，嘴和欢动之懂南 风，你讲同我。 买个费事， 正芒嘅，正芒嘅。 诶，未来热靓嘅，持续酷热。 好啲，未来热靓嘅，持续酷热。下句。 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唔错唔错，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三十五度或以上。 酷热啊，所以真系。 下句系乜嘢啊，万强？ 大致天晴。 太注天晴。 太注天晴。 仲有咧？ 局部地区又骤雨， 好好，仲有 咧？礼拜六到嚟下个礼拜，骤雨好多。 点解系礼拜六咧？ 突然间变外籍人士， 唔识讲个 外籍人士， 周末系咪？ 礼拜礼拜六好似又冇啲讲嘅， 骤雨 非常好，非常好。 客家婆啊，新界咧特别热个， 新界 系啊，咁你哋点啊？新界嗰啲 会喺盘天嘛？盆地啊，系啦，盆地嘅话，你真系谷咗喺里面，所以咧就比较热。 有啲地方嚟特别热啦，有啲地方特别多雨水。 系啊， 系听讲西贡 系 好似特别多落雨。 系啊，系啊， 唔知真定假。 盆地系咪散热又快啲啊？夜晚好快凉。 我真系跌到喺呢一日行嘢， 行嘢 啊！有咩在里边谷建在里边啊？ 谷建在里边，半朝啦。 唔中意啊！而家件热气爽来嘅啫，件行嘢。不过咧，而冷气爽来嘅有贴贴。你有冇发觉嗰阵系佢系冇错， 又冻过人， 冇错， 多数都系咁。 系啦，可能呢啲就系嗰啲咁嘅诶地区，佢应该系有嘅一个特色喺度 吓。 好啦，嗱咁啊，所以咧就系因为咧呢一排天气咁酷热咧，嗱好多时候咧我哋食嘢咧都能够令到大家可以咧消暑解兴嘅。 我知 冬瓜， 超 hea 啦， 苦瓜系咪啊？ 阿瓜多水啊！ 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呢啲咧就系喺网上嗰度揾嚟嘅，就系话呢段时间嘅话，大家食乜嘢？就最好啦！ 阿客家婆，我最近咧礼拜日咧，我走去整啫喱啊！ 我细个好， 我想问下大家，啫喱粉几钱一盒度啊？ 而家两蚊， 唔 啫喱粉， 唔 止整啫喱嗰啲啊， 十蚊。 我谂啊，十几蚊至廿蚊咯， 二十蚊三盒， 二十蚊三盒 咯。OK， 但系重点系，一盒啫喱粉整到几多杯啫喱？ 四杯至 睇下你几多杯。 都系嗰个 啫喱杯嘅， 啫喱杯 系咪？嗯，啫喱杯 六杯。 六杯啊。 六杯，错 系。 你不如你用咩杯先？ 啫喱杯， 你系用呢啲杯？唔系啊，我如果我惊，原来你系话好细只杯。 唔系，啫喱杯，即系你 十杯。 唔系字，你沟几多水？呢个系重点， 系 按佢嘅指示。 佢嘅指示嘅系两个普通饭碗啊嘛。我冇記錯， 嚇你 係咪啊？ 唔係兩個飯碗嘅水啊，一碗水。 如果你咁講， 即係我少少一個湯碗裝， 一個湯碗到啦。 係啊，即係佢意思係兩碗係啱嘅。係 啦， 但係因為我要開咧，係啦， 兩三個飯碗。係 啊，因為佢要凝固啊嘛。 係啊，你唔可以開得太稀㗎，開得太稀嘅話，佢係唔會凝固㗎，會變水㗎啫。 OK， 開股， 嗯， 整得兩杯啫。 點解啊？ 可能。 是这样啊，他真的很少 的，不可能， 但 是一定， 但是他的包装现在小包了吗？以前我妈整给我看都是四杯， 以前我小过起码十杯的，我印象 你的份量少了很多，这个我同意， 是啊， 因为以前开出来是真的会多一点的，就是倒出来你飘到的，还有轻飘飘的，现在 我两杯很少， 还有很多空气里面， 是啊，本来我整四杯的，但是四杯会 咁细， 丁屎咁多， 两斤食完。 系啊，真系啊， 呢个试下先。 系啊，你试下。 加花奶好食噶。 系啊。 但系其实咧，你有冇试过整唔同颜色噶？ 有啊，我 咁有。色啫喱嘛。 使唔使啫喱？嗰日咧，因为冇时间啦，等极佢都唔赢。 需要时间嘅。 佢凝固，你又倒落去就好好玩， 好 开心。 好靓啊！ 系 啊。 我整个荔枝同埋一个绿色嘅。 系。 系啊，我真 系 N 年冇整过。从十个同仔，我本来谂住再买罐杂果。 嗯。再倒埋落去，不得了，我同你。你講，我即刻去你屋企食， 都冇所謂啊，我冇所謂啊， 係 啊，好開心啊，啫喱細路仔，哇！我真係覺得見到咧，突然間就誒決定買啦。 你有冇特別有一個好口味咧？你係特別中意㗎？ 橙色、紅色、黃色嗰啲，綠色最中意。 我最中意嘅係黑加侖子味。 哦， 唔知點解黑加侖子對於我嚟講，你覺唔覺得？ 覺啊！ 黑加侖子係特別黑加侖子嘅。 琴日阿楊楊嗰樽嘢，仲有少少我都想飲。 佢琴日嗰個係藍莓汁， 嗰類我都中意飲。 其實我都想揾嚟沖下水飲。 係啊，我想飲埋，我見到仲有少少 攞埋個底， 但係又唔好意思問佢。 因為我好奇怪㗎，我對於一啲比較係紫色嘅呢啲咁嘅果汁也好啦，或者係啫喱也好啦，我會覺得嘅就係佢個味係會特別出一啲嘅，雖然佢嗰啲味係假嘅，係似嗰啲香印提子味，係咪？但以前我哋未能夠接受香印提子嘅時候，你係唔知道，你會覺得呢啲係假提子味。但係你食完香印提子，冇錯係死甜嘅。但係當你有錢可以買到一啲靚嘅香印提子嘅時候，原來真係提子係嗰味。 而家啲香印越嚟越平㗎啦， 係因為嘅唔同嘅地方出產啊嘛，我梗 係明啦。 但係如果你真係買嘅就係靚嘅香印提子，日本嗰啲嘅就。哇！三百幾蚊都有見過啊！食嗰陣時候，我覺得好似發光咁樣。 係啊，你小心跌咗一粒落地下，我都執 翻。即刻執翻， 連雲都咬埋。 你冇踩扁佢啊！踩扁咗就 都照食啊嘛！ 再諗。 多謝你同我嚟講咗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消暑嘅。即係總之你就喺 正嘢。 冇錯，喺呢一個雪櫃度雪到凍冰冰咁樣攞出嚟。以前你有冇試過嘅就係雪嗰啲雪木瓜？ 有 硬骨骨一嚿，你唔知點解食到。 嗰啲單車。买嗰啲 啊， 其实自己都系整噶， 但系好开心嘅，食嗰啲咁样一嚿嚿好冻咁样攞出嚟咧，哇！你真系特别觉得系消暑嘅， 啜嗰啖汁咧，好味道爆。 但系咧，太时间年纪咧比较太啦， 年纪大啦， 就 会受少啲 牙齿唔好诶， 超 hea 啦，你识得自己用眼圆啊？系咪啊？ 敏感牙齿啊， 所以今日同大家要介绍嘅咧，就系有好多好多关于嘅就系消暑嘅食品，其实。咧頭先大家都講咗好多噶啦，不妨可以喺客家婆來了咧，同大家講多啲。 好啊、 有啲可能你唔會相信嘅，原來香蕉都能夠消暑。 係使乜雪啊？ 因為你流汗流得多，所以你可能有一啲嘅可能甲質，或者你需要嘅，你補充翻，你就會令到個人精神一啲。呢啲、都可以叫做係消暑，因為唔好成日以為嘅就係話佢要汁多，又或者係佢要甜，你先至會覺得嗰樣嘢係真係能夠可以補充你自己嘅體力。但其實咧，原來有呢。啲咁樣嘅一啲講法嘅。 喂，兩位有冇發覺香蕉咧多數甜嘅，我未食過酸香蕉。 鹹香蕉咯， 係， 同埋大蕉。 啊，大招就酸酸地啦， 大招就酸酸地啦， 系啊， 系咪、 啊？ 但系大招又有特别嘅唔同嘅感觉，啊、有少散散地啊， 系啊， 系咪啊？有啲好似嗰啲金属咁样嘅感觉嘅、啊，我唔知明唔明。 我中意食牛奶招细嗰啲，我觉得系嗰种甜， 系啊， 系、 啊 啊、特别好食。 即系你香蕉，你真系唔会食到哇， 唔会唔会， 盲佬都开眼， 橙油嘅， 又或者咧就系俾祖母食咯，好酸，好酸。好啦，嚟咯，我哋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啲消暑嘅食品啦。嗱，呢一样嘢咧，真系啊，我睇睇我就觉得真系、哦，去到东南亚嘅国家嘅时候，你会饮佢嘅汁嘅， 嗯，椰汁啊， 椰子， 椰子水，嗯、又真系、哦，可雪冻咗个椰子水嘅话，系、 啊、 真系好解渴嘅。咁、 啊、 我哋就简单啲，椰子， 椰 子客家点讲啊？ 椰珠， 椰珠， 椰珠， 冇错啦，椰珠。 我细个街边好多椰子汁啊，而家好少 嘅，嗰啲系， 我好中意饮， 系啊，好甜嘅，白酸酸， 解渴椰子汁， 系啊，有块 镜 嘅， 系啊，系啊，系。点解而家冇晒？ 如果冇晒啦，嗰个凉茶铺先饮到， 一个椰汁，一个蔗汁都 系 好饮， 系啊， 超好饮啊，同埋嗰阵时好开心噶， 好开心啊， 饮完 跟住嗰阵洗杯咧就咁样冲一冲， 就两盘嘅，一盘就应该系有啲番碱嘅，系啦，嗰个 我知啊，但我有一次留意到，咦佢冲错咗喎，即系 A B 噶嘛，佢 B A， 跟住佢冲出嚟嘅时候咪会有泡， 有泡，饮下有泡啊， 椰子汁，好啦，第一个就系 椰 珠，椰 珠好饮，好饮。 如果你话椰， 冰冻椰珠啊， 冰冻椰珠， 冰冻椰珠 就椰子水，但我哋今日就讲椰子啫，大家不妨可以试下饮下。好啦，呢一个嘅话系一定系噶啦，呢一排非常当造，亦都比较冇咁贵嘅，就系。试驾， 试驾， 哇！我都食咗好多次啦，而家，因为你雪冻咗之后，你喺屋企可以切到佢一块块咧， 哇！好味啊， 哇！ 人哋话食完仲可以洗面啊，整成个半个咁， 西瓜皮洗面， 我攞嚟戴头盔就会， 冇错。我突然间有一条问题，听问啲嘢，好嘢，果然心有灵犀啊！有西瓜波咧，细个有买西瓜波， 有红白西瓜波， 冇错。好啦，椰珠试驾。咁跟住我呢个另外呢一个嘅话，亦都系好好嘅。有啲人咧会将佢搵嚟咧敷喺只眼嗰度咧，可以去除呢、這、一个冇错啦。点样讲啊？ 强加 强挂 强加 试驾强加。西瓜青瓜又系嘅，你觉得炒青瓜咧，可能加少少洋葱咁样咧， 仲有云耳啦， 佢都好甜嘅，又可能搵嚟拍青瓜，拍青瓜好容易搞嘅啫，雪冻佢嘅话又系消暑， 翘头又系啦， 翘头就同青瓜有乜关系咧？ 雪冻咧，我觉得好头心。 咁你好多你可以食到佢，你都可以将你自己摆落个雪柜嗰度食。 系啊，系 咪？好啦，咁我哋讲到椰子、西瓜、青瓜，下一个头先我有讲过嘅，好多时候咧，即系大家要补充体力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搣一只。 香蕉， 香蕉， 香蕉，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嘛，香蕉亦都有两种啊嘛，一啲我哋普通食嘅香蕉，或者系胎椒， 胎椒。 佢头先好中意食嘅皇帝椒就皇帝椒， 皇帝椒。 喂，香蕉船我真系好中意食。 哇，但系好肥嘅， 好少餐厅有香蕉。 系啊，好啦，而家冇。 好大只，佢 咪 应该两球定三球？ 三 球 啊， 好大只。 三色雪糕， 仲有一块威化饼， 有一块威化饼， 好好食， 冇错。 呢、這個正啊！ 有時係會同阿同你啲兄弟姐妹會因為咁係係唔開心，搞到 嗰 個你分俾邊個？仲要有粒車釐子。 係啊，嗰只就係笨啦啦煲。 笨啦啦，笨啦啦，好啦，咁啊香蕉之後嘅話咧，就呢、這、一個玩下玩嚟，即係煲湯一流。 冬瓜 冇錯啦，冬瓜點講？ 冬瓜 冇啊、哎，非常之好啊，直接得翻兩位冬瓜。係、啦，另外呢一個又係好正嘅滾湯啦，又或者即係 瓜一系 成 瓜， 丝瓜， 丝瓜， 丝瓜我哋都可以叫做系啦。咁但系我哋客家人咧就会叫做西丝瓜嘅， 丝架， 丝架， 丝架， 系啦，有好多瓜吓，要丝架、青瓜。冬瓜同試瓜，咁其實咧同呢個西瓜咧係有少少相似嘅個音，係啦，就係絲瓜啦。 絲 瓜真 係 好好食， 好 好 食， 好甜， 滾湯不得了。 係啊，佢瓜佢最甜喎。 我覺得係 啊， 同埋又平。 瓜冬瓜都唔夠佢甜。 冇錯，咁或者容易啲去將佢分辨嘅話，咁不如我哋就叫佢做聖瓜啦，好嘛？絲瓜就叫聖瓜啦，好唔好？就鮮瓜， 鮮瓜 係啦。但係我哋如果係客家人，多數都會叫絲瓜嘅。咁但係以知識別咧。 好冇？咁我就變咗做聖瓜。好啦，另外呢一個嘅話咧，因為佢汁比較多，佢又酸酸地，原來咧就係喺夏天都可以食多少少嘅，就係番茄啦。 番茄， 紫色嗰啲咧，我哋就叫茄仔， 茄仔 啦，即係矮瓜，我哋叫茄子，係啦，就番茄。另外仲有一個㗎啦，冇錯，細個嘅時候唔中意食嘅，大個先中意食嘅係 苦瓜。 點講啊？ 苦瓜。 錯，苦瓜。 苦瓜。苦瓜真係好好食， 我都 哇煲湯好好飲嘅。排骨王， 咁你飲唔飲生苦瓜汁啊？我就、啊、就覺得好 台灣地區啊， 好多 嘅白色苦瓜， 我 就覺得 我第一次飲非常好， 係啊，好好飲啊， 透 心涼啊！ 好啦，苦瓜完之後嘅話，下一個咧就揾嚟煲糖水嘅，但係其實咧都係夏天好受歡迎嘅啫，海帶， 海帶 點講啊？ 海帶， 係趁乜嘢啊？係啊，海帶 害 到你死為止， 係啊，害死人， 海 帶。 海带系啦，海带会嚟煲乜嘢啊？ 煲绿豆、 碌条、 碌条， 即系第十个系咪？ 冇错，第十个就系绿豆啦。 绿 豆咧，其实都譬如中医都有教过大家嗬，你净系搵嚟咧就煲下水啊，咁样都可以咧就可以清热同埋消暑嘅。好啦，咁我哋要重复一次咧，今日要教过所有嘅消暑食品啦。第一个椰子、 椰子、 西瓜、青瓜、 青瓜、 香蕉、 香蕉。 冬瓜、 冬瓜、 聖瓜、 蒜瓜、 番茄、 番茄、 苦瓜、 苦瓜、 海帶、 海帶 同埋綠豆、 綠條。 冇 U 啊！你唔可以，我訂唔到。 和愛的聲線總聽出有渴求，能綁手綁腳使我不要豐收，寧願把希望與暗室裡拘留。直说很荒谬，我这么衷心想触及你望，身边很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Say you love me, better kiss me。你说生活就不得已。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自己拆烟。 你喊我咁样， 我孟强， 孟强， 我波波， 好嚟啦。 老师又突然想问你，啫喱。其實是英文嚟嘅， 係啊， 客家話點講？ 炸裂， 炸裂都係照炸裂 有啊， 嗯，有啊有，咁你都要講咩？咁 咪炸裂你客家人唔識， 因為叫唔到佢，叫佢冇名係咪？好啦，我哋嚟啦，好唔 好？ 第一題，香港電台喺1979年首播。直播一个儿童节目， 波波香蕉船， 冇错，叫做乜乜船咧？叫香蕉船。嗰阵时候推出嘅话系非常之受欢迎嘅。1979年啊吓。第二题别名啊就叫做胶豆，又或者叫做八重生。孟强 六条， 好叻啊！我仲以为你唔识添。是乜嘢咧？ 我搞园艺都搞咗几十年啦。 佢又叫做直豆、胶豆、文豆、八重生，原来就是绿豆嘅别称啊！吓、 哦， 系咪好有营养咧？啲文豆。 好有啊！ 性相提，煲呢个绿 波波 波波， 嗰、那个叫海带， 系啦，冇错啦，系煲啲乜嘢？加埋绿豆嘅话，就可以加入去更加消暑同利尿咧，就是呢个海带啦。好啦，第四题 ，cucumber， 万强， 万强。有嗌先， 系青瓜， 四 青 瓜，系啦就青瓜啦。好啦，第五题啊， 我照完先， 听埋先。旧时粤语叫蒲达，孟 强， 孟强，五 达， 四 或者 三， 市价 唔啱， 唔啱， 苦 瓜，苦瓜，记唔记得啊？买蒲达，蒲达苦，买猪肚，猪肚皮，买牛 皮 啊嘛，蒲达嘢 就 系苦瓜嘅意思。第六啊，中式嘅婚宴咧。波波， 有呢一个嘅 孟强， 孟强， 东 孟 强，孟强， 也做， 廿朝冇錯，有啲乜嘢係寓意魚酸滿堂咧？就係、是、椰子啦。好，第七題，形容客家婆生得矮啊，孟強。五 矮四矮， 冇錯，你叫佢矮乜嘢咧？就係矮冬瓜嘅。好啦，第八題，一啲嘅就係半蓋式嘅半罩式嘅安全帽， 試駕。 错啊，西瓜冇错系啱嘅，我哋会叫佢做乜嘢嘅安全帽就系、是、西瓜帽啊吓。第九题，从马槽， 慢强，慢强，慢强，战甲， 好叻。我突然之间起死回生，你开头嘅时候有少少窒嘅，我觉得你 头先我窒咗第一条咧，俾佢窒住咧就唔爽啦， 因为冇搭到香蕉船啊嘛，漏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和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之后，在美属塞班岛的法院获当庭释放，相信载住阿桑奇的私人飞机其后在塞班岛起飞。维基解密话，阿桑奇将会坐飞机前往澳洲首都坎培拉。阿桑奇较早时在庭上承认一项违反美国间谍法的重罪，控方将维基解密的爆料行为定性为蓄意公开敏感的军事和国防信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阿桑奇说，作为记者曾经鼓励线人获取机密信息并且报道出来，认为这个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但是他认同这样做违反了间谍法。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认为阿桑奇已经完成的62个月刑期是公平合理，批准认罪协议，裁定阿桑奇能够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法院，控方亦都撤回引渡请求。翻嚟本港，本港五月楼价再度转跌，租金就连升3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到305.9，按月跌1.2%，扭转前两个月升势。上个月楼价按年跌12.7%。今年头五个月累计跌1.7%，当中中小型和大型单位同样转跌。五月租金指数升到189，创近4.5年新高，连升3个月。今年头五个月租金累计升1.6%。全新迪士尼探险号邮轮将会在2025年以新加坡为母港，为期5年。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希望政府积极与迪士尼和其他持份者商讨，争取迪士尼邮轮以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站点，相信有助带动旅游业。梁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本方面估计迪士尼邮轮可以为当地一年带来几百万旅客，他希望迪士尼邮轮都可以以香港作为航线的中途站，估计迪士尼这个品牌可以带来可观的旅客，同时能够入乐园玩，希望政府和持份者商讨。旅游学者、职业训练局项目经理黄家荣在同一个节目认为，香港都应该争取相关邮轮到港，如果香港可以提供足够的客源上船，相信船公司都会考虑停泊香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71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45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九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6点，跌三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4升一仙，恒生中国企业66.12升一毫，腾讯控股379.8跌两个二，南方恒生科技3.598升一仙八，友邦保险54.8跌两毫，美团116元跌八毫，阿里巴巴73.05升四毫，中海油22.5跌两毫，建设银行5.79跌一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是159.83，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6，人民币7.26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711点，升538点，港金报21,6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0.64美元，卖出2,32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另外，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西湾河太富街同埋太长街部分路段全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110、606同埋606A 去九龙方向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他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他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杯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边有梁继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财神， 大家好，早晨啊， 徐总， 你好啊， 徐总，点写啊，嗰种？ 月子边一个重啊？ 肿胀个 肿胀个肿啊，荷包肿胀啊，真系冇乜所谓。 大家好，早晨， 大家好啊。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唔知点解咧，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就夏天好多时候会无端端咧，就会可能俾嘢咬咗啊，又或者唔知做乜，点解突然之间会有啲咁嘅撼龙嘅？就 系讲紧 系啦，佢啲无名种毒咧，好似系特别多噶。其实系咪真系夏天会比较多啲咁嘅情况？ 如果好似瑞瑞你咁讲啦，夏天因为我哋感受到啲暑热邪气，再加上咧可能真系多咗啲雨水蚊虫， 系啊。 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出去户外活动，咁你真系咬咗，你又唔知，但系翻到嚟咧，又点解嗰度又红又肿又发滚又痛？咁甚至乎严重啲咧，可能又真系会有脓啊， 含脓噶。 咁所以咧就属于系一种即系皮肤个肌肉的組織一些炎症，咁啊屬於為我哋叫做無名種毒咯。 無名是因為其實不知道究竟佢係點嚟嘅， 係啦，即係你冇特別找到個原因，咁就無名啦。但係佢個特徵就是腫啦，係 無無名亦無無名盡。 OK OK OK， 好， 同埋取蛇开心应该嘅，系啊， 为博红颜一笑。 啊，咁啊，点样毒法咧？就系佢嚟得急。 系 啦，嚟得急个病势咧系好剧烈，咁啊又肿得好犀利，又明显有啲痛啊，好唔舒适，咁所以咧就为之叫做毒嘅特征啦。咁所以无名种毒咧，其实通常同西医学所讲一啲炎症咧系好近似嘅，因为你都系有红肿热痛啊嘛。咁而中医角度咧，呢一啲多数都会系一啲同湿啊、同热啊，积困住一个身体，所以佢发出嚟啊。咁但系有发都总系有啲成因嘅，譬如话通常好多人都系食嘢冇检点咯，因为 话系你话你自己 食嘢冇检点即系点啊？ 即系你可能好中意食一啲辛辣啊、温醋啊、煎炸脂肪浓，即系脂肪多、肥啊、油啊、重味啊， 我真系唔食呢啲嘢。 但系好多人都中意食呢啲嘢噶， 大部分人 系啊，又唔食菜， 因为佢食得多呢一啲营养成分好高嘅，但系身体咧积聚住咧就阻碍住啲经络流通， 系 咁佢就谷住就引发咗有呢一啲咁样嘅突然间好大粒嘅疮啊、肿啊咁样。 会喺啲咩地方多？ 通常都系生埋啲阴湿位嘅，系啦。 阿嘴上，我今日。這裡的呢度鼻翼咧就真的有粒好似摸落去同同地，可能我懷疑瘡仔嚟， 瘡仔啫， 你啲咪暗瘡啊？ 嗱，如果喺個鼻哥度生咧，就多數係同個腸胃有關，或者係同個肺有關， 唔同嘅地方係 啦，因為器官就同個肺有關。系啦，即系鼻哥同个肺相应嘅，系啦，但系喺个经络里边咧，同个鼻哥近接嘅咧，就系同我哋个胃经，咁所以就同饮食有挂钩，同个肺有挂钩，咁你就要阿小勤要注意，即系可能要避开，唔好食热气嘢啦，饮多啲水，多系食多两条菜啦。 我有啊呢啲， 系啦，或者 你成日都话有嘅，但系到最后屘就搞成咁嘅。 咁但系又要睇下有食，即系但系有冇得出咯，畅唔畅顺？ 有啊，正常啊。 系咁啊。如果是就要外面又找些手段敷下 mask 啊，或者找些中药，系啊，即系你可以 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啫， 消炎一下嘛，清下热啊嘛， 知道。即系呢啲多数都系同饮食有关嘅， 最多都是饮食啦，或者可能是真系个人本身的体质咧，佢都是容易偏阳气性有湿，香港地嘅岭南地带嘛，所以点解话有些地方可能？你格拉底，你比那，點解喺夏天啲地方容易會咧？係啊，點解會有咧？ 陰濕位咯，呢啲咪就係。 嗱，陰濕嘅定義就係可能你 曬唔到太陽，見唔到陽光嗰啲。 又唔係，因為夏天熱， 出汗， 噏住摩擦， 係 咁啊，擦一擦下嗰個皮炎，咁啊可能唔排除，因為又有汗、有細菌、有感染，咁嗰個位置咪紅腫咯。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你點樣去保護住你自己去清潔啊？或者因為嗱。你可能你去行山，可能你嗰个大髀行路嘅时候咧，两边嗨到，咁你行得 草啊，路撩 嗰度里边应该冇嘢撩到。 嗰个位你行咩山啊？你讲紧大髀内 遺跡都有早撩到，你會唔會諗多咗？ 有陣時可能有陣時著牛仔褲行山啊，咁啊摩擦咪嚇嗨到咯咁樣。 都唔應該著牛仔褲，唔係有啲人係肥啲咧，嗬，係佢內側會大家會擦到嘅。 咁呢啲情況下，你自己要注意咧，就搽啲凡士林啊， 哦、 搽啲滋係啦， 滋潤 滋潤啲嘅嘢，係啦，咁你咪減低咗嗰個摩擦而引致到個皮膚損傷，跟住又再感染咯。 但係黐粒粒喎。水 Sir, 你行山嘅時 候都係要，咁你可以搽一啲乳霜或相關冇咁立嘅嘢。 哦 ，OK。 但係寧願佢有啲油潤， 嗯、 因為你個人有熱嘅時候咧，佢嗰啲油咧都會變成稀咗嘅，佢、 哦、 會滑潤咗嘅。 OK。 係啊，咁你橄欖油啊，呢啲都係油、嗯，都可以幫助滋潤肌膚，但係減少摩擦引致嘅擦損咯。 嗯 咁但係呢啲都係一種成因啦。咁、 嗯、 但係當有呢一啲無名種毒嘅人咧，就會。擔心啦，哇！點解會有咁樣嘅現象呢、 嗯、 又或者有啲又可能冇嘢嘅，可能過幾日佢會自己好翻啦咁樣、 啊。我會多數會自己截佢咯。 係有嘢， 我會噶，我會噶。 睇下有冇嘢截啦。如果有隆嘅，如果你即係嗱，如果用現代醫學立場咧，佢、 嗯、 就唔 prefer 你去截嘅。 係，因為你截先好嘅。 截咧就肯定嗱，你去睇醫生咧，佢肯佢肯定就同你去放隆嘅。 系啊，我又 肿 咗， 但系一般通常都唔会建议你自己嗱，譬如暗疮都好啦，佢、 嗯、 都唔建议你去刻意去挑咗佢接脓嘅， 但系好疗愈噶， 系系啊，嗱你接咗个脓头排咗，咁你个伤口处理得好，佢修复会快，嗯、但系你唔理佢，靠自己嗰个吸收，咁佢亦都会康复。最怕就系你整咗个开口、 嗯， 你又处理个伤口唔好，有细菌感染咧，一阵间你个。嚴重性就更加麻煩， 嚴重衰。 嗱，即係好似舉個比喻，有個病人嚟到求診嘅時候，一個老人家，佢只腳咧就佢話好痛，咁、 嗯、 我建議佢遞起只腳俾我望下啦，咁樣，咁、 嗯、 我見到咦？成個腳背腫得好厲害， 腳背 腫得好厲害。咁、 嗯、 啊，跟住咧我就摸下佢個情況啦。點解會發興嘅咧？點解佢咁紅嘅咧、 嗯？ 究竟佢係咩事會個痛得咁緊要咧？我之前有望過呢個病人，但係佢冇呢啲問題、啊。 嗯 我又望過佢個腳背面有兩個傷口喎、 哦， 咁點解會有兩個傷口嘅咧？啊，即係好似皮膚損咗，咁、 嗯、 佢可能話同啲細路仔去行下啲主題公園，咁啊著對涼鞋啊，或者可能咧行嘅時候咧刮。咁啊，只腳本來有啲腳腫噶啦，又刮腳，刮腳咧又損咗，損咗咧可能又冇理，冇、 嗯、 理，跟住而家咧又紅又腫啦。咁、 嗯、 當其時我哋都見到個情況都比較嚴重，因為脈象我哋把落去，脈象又跳得好急又好快， 都會有㗎， 會㗎，因為佢發緊炎，根本個身體裏邊有發緊燒嘅現象，咁、 哦、 個人已經好唔舒服啦。 嗯 咁啊，跟住又出現咧，即係一啲我覺得係屬於一種熱毒嚟得急嘅狀況。咁、 嗯、 我話嗱，而家呢個情況咧，我話你都係要試下食啲中藥，快啲可唔可以解毒、清熱、消腫、 嗯、 啊？咁啊，將嗰個病毒呢一種咁樣咁急性嘅現象咧去改善。但係當然啦，我見到佢個情況都算係嚴重。咁、 嗯、 但係中藥有陣時候咧，唔係話佢唔可以咁快，但係如果真係個症狀比較急咧、 嗯， 可能有唔排除都要結合用西醫手段。 係。 咁、哦、當然咧，我當時就同佢屋企人就講過佢爸爸個狀況。咁、 嗯、 後來咧，我就話嗱，雖然而家我開咗藥俾佢食，但係如果你哋擔心，其實咧係可以做埋西醫診斷。咁、 嗯、 去揾西醫再睇咯。咁、 嗯、 後來咧，最終因為佢翻到屋企，佢都係覺得唔舒服，都係帶去醫院再 check 下先啦。咁、 嗯、 啊，真係細菌感染、 哦、 而引致到咧，就係啲細菌入咗血，入咗啲組織。 咁 一嚴重 係好嚴重。咁啊，即係一日裏邊就要決定，就要將嗰個腳眼以下鋸咗佢 截肢啊， 截肢先至可以即係叫做保得翻到條命。 哇！可以咁樣㗎， 係咁嚴重㗎， 以為啲無名種毒 咯、 啊，但係就再引致到嘅一啲其他問題啦，因為一個係大手術嚟嘅，咁、 啊、 而老人家又年紀唔細啦，身體本身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慢性病啦。咁、嗯、當若然有咁多問題，又要麻醉，又要做一個大手術，又要恢復。最終個身體即係都係處於不斷搏鬥嘅狀態，咁啊喺醫院最終過咗幾個月都係身體受唔住， 咁亦都係過咗身嘅。 哎呀， 咁所以即係話係可以好，你可以視為係好嚴重。 嗯， 你亦都可以有好多人會掉以輕心，諗住冇嘢。咁我哋做醫嘅，雖然我哋中醫有方法，但我哋都會見到佢個緊急嘅情況下，都係唔排除需要中西一齊結合，或者你係西醫再幫手去診斷。 嗯， 你就算好似去到呢個階段，你中醫做唔到嘅，你都係要依賴西醫喺一齊合作啊嘛。 嗯， 咁但係最終啦，即係話我哋想提出嘅就係、是，若然你發現有紅啊、有腫啊、有痛啊，而個情況係好似一个上昼同下昼已经严重咗好多，下昼同夜晚又再痛咗好多， 就嚟得好急性。 咁冇错啦，呢啲情况下你都唔好拖， 嗯， 尽快嗱，一系你一发现到有问题，你就揾方法去处理先。 嗯， 如果处理过都好似帮唔到手嘅，咁、你就尽量向专业人士评估咗啦。 明白。 咁任何中西医评估观察到你嘅情况系唔系可以透过用佢个當時環境的藥物治療到呢、如果真的不得的話，都還是早期可以找方法去處理嘛、遲了的就麻煩了、當然了，即嚴重的有很多，但有很多呢就、可能那個人有三粒大瘡、个背脊无端端生粒大疮， 系啊， 都系阴湿位， 系啊，都好多次 喺膊头啊， 成日系常见嘅。 哦，不过呢啲就系只不过阴湿位嘅话咧，你就唔觉嘅， 系 突然间你发觉嘅时候，应该哇，点解有咁大粒 啊？ 系咪 啊？ 我有咁嘅情况。 嗱，我用又嗱，我成日都会有阵时讲下啲动物啊。 嗯。 咁啊，我自己以前咧又养只狗， 嗯， 咁啊系一只小型牧羊，咁我成日咧帮佢梳毛嘅时候咧，个背脊咧就成日好似有嚿有个瘤仔，咁啊梳嘅时候。然后咧，佢就棘下棘下，咁啊，哦有嚿嘢，佢我咁啊好啦，捻下佢啦，折下佢睇下折唔折得出嘢啦，咁啊折唔出，咁佢又唔痛啊，啊咁啊但系大力捻佢啊，梗系边个都痛啦，好啦，咁但系咧呢只狗因为屋企人养佢嘅时候咧就好锡佢啦，乜都俾佢食啦，一阵间即系人食嘅嘢佢都食啦，咁就变成唔系爱佢啦，就变咗害佢嘅，咁佢又变咗肥嘟嘟啦，肥嘟嘟之后咧就越嚟越大啦个瘤，咁啊但系陪住喺佢个身体度咧都有六七年嘅时间咯，咁啊由一粒可能麦提沙嘅就变咗粒乒乓波咁大咯，咁啊好啦，我当年咧就又有一日好得闲又系帮佢梳毛，发现到点解嗰个瘤咁胀。咁我就同佢又嘗試下擠喇喎，咁佢今次呢就俾你擠喇喎，因為佢都唔舒服嘅，咁佢幫佢擠嘅時候呢，咦犀利啦，今次一擠個皮膚裂開，係啦，皮膚裂開喎，直情裂開，跟住就擠牙膏喇喎，係啦，好厲害啦。點解當年擠唔到，又後來咁過咗咁多年擠到呢？就係其實嗰嚿嘢阻塞住喺嗰個局部啲血氣唔到，連啲皮膚咧都乾裂啦。咁佢又痕啊嘛，佢又想拗又拗唔到，條腰又肥咁樣係嘛？咁你就只有咧就同佢試下擠啦。哇！一擠之下，好似擠牙膏咁樣出嚟嘅，好多。當時嗰個氣味臭到咧，冤賓難臭，即係好似 咁多年啦，係 啦，即係好似啲酸腐熟嗰啲味， 都壞曬嘅。 冇錯啦，咁啊一路擠，咁佢又唔理你，俾你擠，咁啊一路咧就揾廁紙一路抹，一路擠，一路抹，擠完之後咧就好似凹咗個氹，好似個乒乓波半個乒乓波咁大， 消失咗啦。 冇錯啦，但係咧擠完之後就種翻正常，剷咗啲毛喺。外面就用傷口清潔啦，咁啊用翻啲中藥啦，我哋自己就話用翻啲黃柏啊、黃柏粉啊，就喺表面咧就揀咗一啲落去，搽咗一啲藥油封住咗佢，咁啊過幾日又一路修復啦， 好 啦，好翻啦，咁即係話其實。如果用呢只狗嚟做一個比喻，佢就因為成日都會食下雞仔餅嘅，佢又成日，佢又會食 呢單嘢變咗負責， 會食一啲係啦，會食下好多 成狗都係油， 係啦，係啦，冇錯啦，好多肥膩嘢，咁呢啲嘢我哋成日以前電台講嘅痰濕困住經絡就容易會聚積，咁所以話痈疽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就气血型，就是因为啲无名种毒，就是啲经络唔通，有啲污浊嘅嘢聚集，就等于啦，现代嘅讲痛风症，咁你无端端都系个膝头哥肿咗，无端端个脚趾公个大关节又肿咗，又红又发炎。如果喺古代，佢唔识得呢个系痛风。咁點解隻腳趾公無端端腫痛？係點解無端端膝頭哥、手腕嗰啲全部都腫痛咧？無名腫毒啊嘛。咁好多明白啊，誘發嘅成因嗱、現代人我就知道啊，可能呢個人咧有飲酒，呢、個人咧就食咗太多內臟，咁佢啲嘌呤高，咁佢咪會發咯咁樣。咁所以都係 飲食嗰個元素就係佔最大引發呢啲毛病中毒嘅。 嗯，其實如果總括嚟講嘅話，頭先我哋講過嘅就係話兩樣嘢啦，係咪？一個嘅就係自己嘅飲食啦，另外嘅就係好可能係外邊有啲嘢咬到，係咪啊？冇好咁樣處理嘅話，就會有咁嘅情況。好啦，咁如果係嘅話，我哋應該要有啲咩嘢可以旁身咧？如果萬一我哋真係有啲毛病中毒啦，喂，頭先你所講係啊，個 攞 柚仔嗰度生粒瘡咁樣點搞？ 當然啦，如果你真係有能力去做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幫病人去做，我、消毒咗先咯。如果佢係有龍頭嘅，嗱點、樣定義佢適唔適合接咧嗰粒嘢？ 係啦，願聞其詳。 如果摸攣落去嗰粒嘢係實嘅，就通常都係未熟。 佢哋攣下。 但係如果嗰粒嘢好大粒，個邊兩邊攣落去嘅時候咧就硬，但係個頂咧就軟嘅，邊硬頂軟。你望到嗰粒嘢漲起嘅時候咧，好似～像卜卜個頂咧，好似令好似衣啊，好似好薄咁樣嘅情況下咧，其實佢準備係可以攪破啦。 哦， 咁若然你能夠去用曬一切清潔消毒嘅手段，消毒乾淨嗰個瘡同埋你啲針具，咁你跟住就可以輕輕用一啲放血針喺佢嗰個皮膚表面嗰個衣嘅位置咧，就挑一挑少少嘅傷口。其實如果佢裏邊嘅內壓係好強嘅時候，佢已經有啲濃血湧 出 嚟，湧出嚟。但係由於啲根頭咧係好深嘅位置，唔係話一條根生落去，而係有個龍頭喺佢深嘅位置。所以咧，我哋唔係淨係見到表面擠咗有啲濃或者血出嚟咧，就等於 O K。如果你就咁擠咗啲濃血，跟住封翻個傷口，個龍頭唔出，佢一樣再發過再腫過，一樣噶。所以一定係要擠出咗個龍頭。所以我哋咧，如果用中醫嘅手段咧，我哋就會用拔罐嘅方法。吸住 佢个鼻点拔啊？ 系啦，成个鼻吸住我。 咁你嗰粒系好细啫，人哋嗰粒五蚊咁大。 哦，你讲紧大粒啲嗰啲 ，OK。 系啦，你无名肿毒冇咁细嘅，肿亲都系好大粒嘅。 OK，OK，OK，开心，开心， 系啊，咁啊嗱，呢啲方法都系即系外治手段。但系最简单生活嘅，你可以茶水里边煲下多啲绿豆水饮。 哦，煲绿豆水。 绿豆水可以解毒， 解毒 可以排毒啊，或者你。可以咧，又煲下湯水咧，就多啲用下啲土茯苓。土茯苓亦都係一隻可以有去濕解毒嘅。咁啊，飲啲涼茶啦。平時我哋講話咩金銀花、白菊花、夏枯草啊呢類型嘅，都可以清一清先。 呢期啱啦，嗬？ 呢期一定啱啦，天氣咁曬。 係咯。 咁所以飲咗呢一啲茶水，令到個身體清涼啲，咁佢就冇咁容易誘發個炎症。 知道。 咁啊，呢一個我哋又先試一下，睇下注意一下先。 收到。 好，咁啊，今日我哋嘅無名種毒嘅品啊，幫你唔到，係啦，你嗰啲嘅就應該要去揾嗰啲飛數，就係就 破財啊，喺個肥度生瘡， 係唔係？破財啊你！ 我唔打麻雀咯， 請你食飯咯， 冇問題。 先嘅呢首夜晚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50已经开始生效噶啦。今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持续呢几日都好热啊！大家咧，所以咧出街咧记得自己小心，得闲你饮翻杯水透透好啦。12点咯，新闻报告马上送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放手快活人。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风骚师打又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师打 Queenie。 Hello， 我是 Rachel。 Yeah，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我是风骚 Monita。 咩啊？ 风骚 Monita？ 点解啊？望住大家系咪？OK， 好嘅，我哋风骚 Andy。 好啦，我系风骚 Andy， Andy， 今日系 Andy， 欧巴， 欧巴，欧 巴， 佢就系阿 Jessie 啊，冇？ 系啊，阿 Jessie 啊， 佢 系阿 Jessie 啊， 阿叔， 唔系欧巴啦。 啊，是但啦，是但啦吓。 好，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咁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啲 K-pop 咧唱得好开心吓。咁今日又继续呢个话题啦。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会为大家带嚟都系同 K-pop 有关嘅，不过我哋就搭翻呢个时光机，我哋翻翻去再旧再旧啲啲之前，就问翻三位主持嗰个 K-pop 年代啦，系啦， 我先 好 朴智仁成人礼， 哇 哇，好耐啊！呢 个 真系 好经典，好经典。 你头先用嗰个形容词嘅就系婆婆级啊嘛， 元祖级，元祖 啫，元祖啫。 我就中意 Super Junior 嘅 ，Sorry，Sorry，Sorry，Sorry。我等嗰只洗脑洗到傻咗啦。 你哋第一首听嘅 K-pop， 第一首系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嗰个第一首。 我有一首我都好感动嘅，就系 You Are My Destiny。 来自星星的你嘅， 冇错啦，呢个又系经典嚟。 唔知佢唱乜，但系你一听嘅时候，你想喊啊，大佬，系咪先？系啦， 我觉得 就有呢样嘢。 新成分嘅 I Believe 都系好听嘅一首韩国歌嚟嘅。 系啦， 我啲夜晚旅游。 冇错 ，Big Bang 我都有听。 咁咧，我哋咧今日就会唱一首歌啦，就会唱 G 嘅，就 会唱半首。好啦，呢个歌就系 少女时代嘅 G。 Listen, boy. This is Feng Shou Faraday. We are Feng Shou Sita. Are you ready? Oh, oh, let's go. 너무너무멋져눈이눈이부셨으면멋있겠어달리는걸 G G G G baby baby G G G G baby baby. Oh, 너무부끄러워자나볼수없어사랑이빠져서수줍은 girl G G G G baby baby G G G G baby baby. 어떡떡하죠 떨리는마음요 두근두근 거려 밤에 잠도 못 이는 저 나는 나는 뭔가 봐요 그래 그대밖에 모르는 바보 그래도 그대 버릇 난 너무 반짝반짝 눈이 부셔 No no no no no 너무 깜짝깜짝 놀란 나는 oh, oh, oh, oh, oh. 너무 짜릿짜릿 몸이 떨려 지지지지지 젖은 눈빛 oh yeah 좋은 향기 oh yeah yeah yeah 各位朋友听紧嘅，我哋唔系播唱片啊，绝对唔系播唱片。呢个现场咧，由我哋嘅风骚师打加埋我哋嘅外援啊，吓同我哋一齐， 阿 Sita， 好靓嘅小 生 Sita， 三位少女现场唱出真假真珍珠冇咁真啊吓。好犀利，好犀利啊！ 你唔好唱得太好啊，人哋唔知道。 系啊，以为播歌，播歌 呢啲咪天花板咯。 好嘢，好嘢。 咁呢一首咧，相信都系好多人会第一次听啊，或者大家印象好深嘅歌啦，就系、是、少女时代嘅 G， 就喺2009年推出嘅。 咁耐噶啦， 系啊， 2009啦。 我第一次听， 我都系第一次听。 2024， 我都系第一次听。 2009年嗰阵，我哋几岁？我自己就应该系7岁。七岁小学，啱入小学， 嗰阵就系啱啱开始 K-pop， 几多岁？ 六岁，幼稚 园。2009年，哇！我想问你歌系讲咩嘅歌词？ 其实都系讲一啲啊，我对一个男仔心动啦，即系好想你快啲多啲留意我啦，我会最。表演最好的自己俾你睇噶啦，咁样，哎呀，好害羞啊，都系啲比较 lovey duffy 嘅歌， 都系少女心声， 即系小妹妹日记嗰种啦。 系啦， 系佢哋嗰度嘢叫少女时代啊嘛，系咪啊？即系都系呢一啲咧，就是、充满粉红色泡泡嘅呢啲啦。 好多憧憬嘅少女情怀。 当时佢哋都系18、19、20岁咁样，都唱啲好可爱少女风嘅歌 啦。呢啲可唔可以讲低个就系话，即系上一次我哋都有讲到咧，就话唔同嘅年代嘅 K-pop 嘅话，都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元素同埋特色喺度嘅。咁啊，其实而家你讲紧嘅呢一个就系属于2009年嗰阵时候嘅一啲 K-pop 嘅话，又系咪都同上次我哋所讲嘅啲特色嘅话有啲唔相同咧？可唔可以介绍下？ 我哋系今次咧，我哋会讲2、3代嘅 K-pop 啦。咁咧就大概系2007年到2013年出道嘅嗰啲 K-pop 咧，我哋就会称之为2、3代嘅。 哦， 即系打后嗰啲就系在其他代咁样。咁 第一代系我讲嗰啲啊， 系啦，第一代就系讲嗰啲啦，即系可能 SES 啊、Ring 啊。 哇 ，Ring OK 噶， 系咪有睇《浪漫满屋》啊？ 有啊， 我婆嗰阵都成日睇啊， 阿婆啊。哇！我覺得你好衰啊！ 我都有睇， 你可唔可以話你媽咪嘅媽咪咧？你 一齊啦！ 冇走 冇走冇走！嗱，我幫你啊！佢真係冇大冇細嘅。 我喜歡。 OK， 得啦，我留低，全部留低。 想講佢好多人睇啫， 係好啦，咁當然我哋要講緊就係第二代同埋第三代啦。可唔可以介紹多少少？可能除咗少女年代、少女時代之外咧， 咁有好出名嘅，仲有。Super Junior 啦、Big Bang 啦、2NE1 啦、Wonder Girls 啦，好多嘅。 再两句啊 ，Wonder Girls。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洗腦歌又另一首啦， 系啊， 系啦，呢一个真系犀利啊！喺我哋各大嘅 annual dinner 全部都唱， 嗰阵时香港都好多人翻唱， 仲有 紧 冧晒， 系啊， 系啊， 冇错。 咩以前啲人会唱 nobody 系 nobody nobody 笨招， 同埋嘅就会有啲男士会扮女仔咯， 系 啦，就会一齐跳咯咁样。好啦，嗱咁其实都可以即系呢啲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啦。诶，你咪第一次听啊 ，uncle 马叔叔。 Nobody, nobody but you. 行嘢啊！ 好啦，嗱咁啊，呢啲咁嘅歌曲嘅话，都俾人哋有一种嘅就系都好容易朗朗上口啦， 系 有啲舞步啦， 冇错， 系咪啊？呢啲咁样嘅 嗰 个 二三代嘅特色咧，咁都有好几个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会比较多韩国嘅成员咯，即系我哋上次都有讲过啦。近年咧就国际化，就多咗好多外国成员啦。 其实都好多， 系啦，以前就系比较多韩国嘅成员嘅，即系例如最初代 Super Junior， 第一位中国出道，即系中国人 在香港啊，中國人在韓國出道的成員就是韓庚，就是 Super Junior 的韓庚。咁佢嗰陣係第一位，咁成隊十三個人得一個咁樣咯。之後可能都有多啲就係可能 Two PM 嘅 Nick Kun 啊，少女時代嘅 Tiffany 同埋 Jessica 啊，佢哋都算係韓國人，但係美籍韓。 係啦，佢哋係美籍韓裔咁樣。 嗯哼，但係而家就有好多啦，泰國嘅就唔同嘅國籍嘅都可以或者加入。 係啦，即係好似近代我哋會成日講起嘅 G Idol 啦，咁佢哋五個成員咧，而家就有係過半都唔係韓國人嘅，有啊、有兩個 三個 外國人，三個外國人 嘅，係啦，即係有台灣地區嘅舒華啦，之後有中國人雨琦，同埋 Mini 就係泰國人，咁一隊入面已經有三個係 唔同嘅地方， 係啦，有其他唔同嘅對方。 點解會有咁樣嘅改變呢？會唔會因為 K-pop 已經開始嘅就係就 international， 係 international。做咗好多，同埋而家好多嘅韓團同埋佢哋嘅公司咧，都想打入國際市場，可能係歐美市場啊，其他亞洲嘅地區都會想進軍啊，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好多元化嘅國際成員咁咯。 啱啱上年咧，仲出咗隊咧 JYP 叫做 Feature， 係成隊 都係 六個人都係外國人，冇韓國人嘅。 咁唔係唱韓文㗎？ 佢唱韓文、英文都有 咯。哦，韓文、英文都有。 佢係 JYP 公司出，就係、是、出 Wonder Girls 嗰隊公嗰、那個公司咯。所以見到個演變就係、是，當年零七年 Wonder Girls 係全韓嘅，之後後屘可能加咗啲外國成員啦。到2003年係 全部 都唔 係韓國， 係啦，專打呢個外國市場。 咁但係韓國嘅市場咧，會唔會因為咁而失咗啊？即係韓嘅歌迷會唔中意，或者中意更加多㗎？ 可能有新鮮感咯，都會，因為係真係有全部都係美國人嘅樣啊，又有五個美國人，一個加拿大人咁樣，即係外國人嘅樣子。 咁係好特別嘅，仲有韓文嘅。 係啊係啊。 咁歌詞方面咧，歌詞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有多啲嘅就係英文嘅元素喺裡面咧？可能嘅就係唔同嘅人聽嘅話，又會更加容易可以唱到咧。 而家比較新啲嗰啲咧，就會有好多嘅英文字啦，好似我上次咁樣唱嗰只咧，都好多都係用英文為主嘅啦。Chorus 咁以前咧，多數都係用韓文歌詞為主。但去到 chorus 即系最即系副歌最 catchy 嗰个位，好似头先 G 啊或者 Nobody 咧，嗰啲位先会用英文歌词咯。咁大部分内容咧都系会有一个故事啊，即系歌词内都有个故事啊，或者都系韩文为主咯。 同埋可能以前 catchy 位都会有时系韩文嘅，即系例如有冇听过 Week 啊嚟 Week Week 啊嚟嗰首？ 啊有啊有啊有啊！ 咁都系以韩文 边个噶边个噶 Week 啊嚟 Week Week？ 金在强 金草强系嘛？ 郭志强， 金龟强系嘛？ 啊，即系呢啲咁样嘅， 系啦， 就 会有啲变化咁样咯。 嗯哼， 咁同埋喺嗰个 promotion 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以前嗰个年代咧，系好兴上综艺咯。而家系比较唔上综艺嘅。 而家冇咩？ 系少 比较少， 比较少啲。 即系以前你睇，大家有冇睇过 like Running Man 啊？ 有啊， 有。 你会成日都会见到好多韩国嘅男女团嘅成员。會同佢哋啲主持一齊去玩唔同嘅遊戲啊！而家咧某程度上係少咗好多，都同網媒有關，同埋而家歌手同埋公司會興向真係純音樂嗰邊發展，就比較想少呢啲綜藝節目咯。 即係可能而家會係拍自己拍 challenge 啊，自己 YouTube channel 多啲咯。以前就可能會上一啲電視節目，即係可能 Weekly Idol 啊，頭先 Running Man 啦、啊，之後可能仲有啲韓國嘅綜藝，例如係我們結婚了。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 有 就系两个男女嘅 偶像啦， 就假 诶假结婚， 系假结婚咁 样， 两 个住埋一齐， 系啦 系啦。 咁嗰阵粉啲 fans 就好中意睇佢哋嘅互动咁样。 吓，会唔会觉得会唔开心？ 因为呢个好两极，有啲人就真系好中意，有啲人就觉得哎呀，你做咩搞个欧巴？你做咩搞个 Annie 啊？咁样。但系的而且确，因为呢个节目有好多偶像都出咗圈嘅，即系出咗名而带动佢哋嘅团体都一齐红咗嘅。 就例如好出名嘅一对就系少女时代嘅。徐賢同埋CM Blue 啦，咁佢哋就係紅薯夫婦，咁佢哋就兩個一齊拍咗就好出名咁樣。 會唔會因為咁樣拍拖噶？ 呢個要問翻佢哋先知。 我覺得真係， 我覺得會係啊，日久 生情。 不過講真，拍嗰陣咁多 camera 對住， 係 未必 嘅，都 professional 嘅， 都相信佢哋係好專業嘅。 啱嘅。 咁除咗就係佢哋會上好多綜藝啦，咁其實以前咧啲韓團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合 作舞台，即係譬如 Shiny 有冇聽過？ 有。 但 Shiny 曾經就同佢哋同公司嘅女團 FX 一齊就做一啲嘅 collab stage 合作舞台咁樣啦。咁以前有好多男女團就會一齊翻唱對方嘅歌，或者兩組一齊去唱一隻新嘅歌咁等等嘅。Big Bang 可能以前都會同佢哋嘅師妹團 Twenty One 一齊出歌叫 Lollipop 啊。咁但係而家咧嘅而家嘅韓團就比較少呢啲嘅互動咯，即係都可能係因為粉絲可能唔太中意自家嘅偶像同其他異性嘅偶像一齊互動啊，可能會有少少呷醋啊，同埋個競爭都好大，就唔中意自家偶像同其他偶像做 friend 啊咁樣，就所以就比較少咗呢啲嘅合作舞台咯。 呢樣我明白。 系，多谢你，多谢你。 啲 fans 啲不和咯，我哋以前讲香港都有啦，啲 fans 不和系嘛，我又唔惊你啲 fans 系真系鋭鋭講嗰個點咯，就係以前你咪話會呷醋嘅，所以而家個趨勢就係男女團係唔會合作咯， 係啊， 但即係連 我唔得啊， 連少少接觸都唔會有咯， 保持距離， 係 啊，但以前係真係可能少女時代同 Two PM 出一隻喺沙灘嘅歌，係大家著住。泳衣同埋， 我唔聽， 同埋男士係上半身赤裸咁樣嘅互動，所以以前係好多呢啲題咯，而家就冇曬呢啲，因為而家係可能會粉絲會嗌交， 梗係會啦，會啊，係啊，因為你會成日都覺得佢就嗰啲咩阿嫂啊，唔知啲咩， 屬於自己噶嘛， 佢係我噶嘛，係咪先？好啦，咁其實咧，你哋就已經係一路跟住嗰啲聽好多啲 K-pop 到而家啦，今時今日啦，會唔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個熱潮好似？略嫌又即係低咗啲啊，定係喺香港係咁樣嘅情況？我覺得嗰陣時候佢就哇，十個有九個都係聽緊呢啲嘢㗎，嚇！但係而家就真係嚇， 即係嗰陣我小學啦，之後係會個個都哇。你中意少女時代邊個啊？一出 MV， 大家喺圖書館， 冇錯， 就即刻睇咁樣， 好嚴重嘅嗰陣時候，係 啊，真係熱潮咯。少女時代嗰陣， 我記得我以前嗰陣時啱啱上中學嘅時候，雖然唔係追少女時代啦，係追 EXO 啦，即係佢哋同公司嘅師弟啦。嗰陣時係會趁小息嘅時候咧，靜雞雞開大個 projector， 跟住咧就會用。班房嗰個電腦度趁老師見到，我哋就成班人一起喺度睇佢哋啲 MV 啊，睇佢哋啲現場嘅舞台啊，跟住就會攞住部手機，以前唔俾開手機噶嘛，陣間開著佢，跟住開嗰個電筒啦，跟住就會對住就扮定好似扮英文，好似聽 concert 咁樣，係啊， 好沉迷，我覺得呢同學。 我小學五年班又係咁 EXO 啊嘛，我五年班又係 你 EXO 有識㗎？ 邊個？ 唔係 EXO 像喎， 係啊 ，EXO 你嗰個唔係 EXO 像啊。 佢 EXO 我嘅啫，因為佢講過嘛。但係邊個成員我梗係唔識咧，因為佢哋冇講。 同埋其實我諗會唔會係或者有啲我甚至乎好誇張噶，會專登去嗰啲跳舞學校嗰度咧學佢哋嗰啲舞蹈啊、啲舞步啊，係嘛？都好瘋狂喎！如果係咁樣，甚至乎就會係追嗰啲即係唔同嘅團體嘅話，會去到韓國嗰度做應援 啦， 唔翻學啦，係我哋都有聽過噶。 嗱咁咧，我自己個人就好乖嘅，咁咧就純粹係 話你 嗱， 我話佢啫嘛。 好無辜，好無辜，唔關事睇。 唔係咁嗰陣時，即係如果我有我中意嘅韓團嚟咗香港搞 concert， 咁我都一定盡我嘅全力去撲飛嘅，一定會買飛去支持佢哋嘅。但就嗰陣時都仲係比較細，就未有呢個能力去專登飛去韓國度睇佢哋。但大個咗之後，我希望我而家。都會可能之後有呢個機會，有呢個動力去咁做。 如果係想睇邊隊啊？ 邊嘢我做過㗎？嚇！ 真 係 咁？ 你點樣？你點樣？ 我話唔係話你㗎，係話黎晨。 即係嗰陣咧，我好中意 EXID 咁咧，我知道佢已經宣布咗要個合約完啦，即係佢要散啦，即係唔係話散，即係單飛不解散。 同埋有時有啲係咪話會暫時咩？因為佢哋 七年係啊， 係同埋佢哋要服兵役啊，係啊，服兵役又係哇，好傷心㗎。係 啦，系，其實服兵役係啲男團嘅 fans 度好傷心。 係啊，咁你嗰陣時你做啲咩嘢啊？嗰陣 佢就我知道佢就係完啦，之後搞最尾一次咁樣啦。咁我就佢係去日本搞演唱會，我就去咗日本睇。 哇！原來你就係嗰啲買飛飛過嗰啲。 我好瘋狂，我睇咗四場。 哇！ 住佢咯。 同一个 show 睇四场， 系啊。 咁啊，你飞得过去，你冇嚟净系睇一场。 佢嗰阵系大阪名古屋东京， 跟住佢， 我就 会 系啦，我就睇晒。 边个去啊？ 我同我妈咪去 咯。我妈咪陪你一齐啊？ 系啊，我 四场都睇晒。 系啊，唔系佢冇睇，佢我睇啫，佢同我去咯。 系。咁嘅情况嘅话，啲妈咪应该都冇眼睇，系咪？我哋啲 auntie 都冇眼睇。 我真系要投诉。 讲咗咁多之后嘅话，当然我哋喺最后尾嘅时候咧，亦都系送嚟一首嘅，就系阿 Queenie 啦，同埋 Rachel 拣嘅一首歌曲。 系啦，都系头先我哋唱过嘅 G 嘅少女时代嘅其中一首歌啦，就系2010年出嘅 O， 都系一首好主打清爽可爱嘅风格嘅歌。 好， 我 仲以为 系 O L D O。 好啦，多谢风骚师打带嚟 K-pop 啊！ 多谢大家， 下礼拜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五月楼价再度转跌，租金就连升三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到305.9，按月跌1.2%，扭转前两个月升势。上个月楼价按年跌12.7%。今年头五个月累计跌1.7%，当中中小型和大型单位同样转跌。五月租金指数升到189，创近4.5年新高，连升三个月。今年头五个月租金累计升1.6%。在北京，国台办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美国政府近日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大约3.6亿美元的军售项目的时候，批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用台湾同胞的血汗钱买武器，妄图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只会为台湾地区带来兵凶战危，为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祸。民进党当局应该立即停止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南韩军方话，北韩当地清晨5:30左右在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但是推测发射失败，韩美情报部门正是进一步分析。 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考虑到导弹飞行距离超过250公里，北韩试射的可能是高超音速导弹，是平壤当局自上个月30号之后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亦都话，北韩发射咗一枚怀疑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话，导弹落喺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另外，北韓連續第二日向南韓投放垃圾氣球，由於擔心飛機的引擎吸入異物引發事故，仁川國際機場的航班升降，凌晨一度受阻近3小時。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达到35度或者以上，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69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4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6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5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6.12升1毫，腾讯控股379.8跌2.2，南方恒生科技3.6升2仙，友邦保险54.65跌3.5，美团116.1跌7毫，阿里巴巴72.9升2.5，建设银行5.81升1仙，中海油22.5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9.84，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6，人民币7.26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671点，升498点。港金报216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7.02美元，卖出231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任豪饰演的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是队中的开心果，亦是男主角近时穿的黄金拍档。无论在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他都会在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出啲笔试读书，天下日炎炎，正好眠。 肥强好眼啊，仲瞓？你有冇搞错啊 ？Sarah 姑妈，你估我想噶？因为咧呢轮太热啦，我唔想中暑，所以咧最热嘅时候就要休息下，仲闹我。 起身啊，系都要我发火嘅。酷热天气工作安全守则系咁嘅咩？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好热啊，好热啊！酷热天气工作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啊！我系 Angela 许静允。 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大家好， 通，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段人间，东方不夜城 ，No Light City， 第二集。 再沉苦海，想把冰山变改。 妈咪， 妈啦！ 有有 咩啊？ 哎呀，呢位朋友， 冰线死人咩？ 哎呀，多谢你支持啊！你每一下个掌声嘅话，对我嚟讲，我哋个鼓励，多谢你，哇哇！想把冰山变改。 哎呀，妈唔得闲同你癫啊！ 做乜 洗菜煮饭啊？ 咪住！拿啲菜俾我， 你洗系咪啊？嗱， 好啦，多谢啊！喂，呢位 fans 啊，我系因为你继续努力噶，多谢你买啲菜俾我、啊。 喂，阿妈，你唔好搞啲菜啦，你俾翻我啦，快啲啦！ 就嚟用下先咯 ，warm up 一下嘛。 你又 warm up 啲咩啊？ 你知唔知啊？阿威威哥啊，重金要我哋加盟佢嘅东方不夜城嘅 Low Light City 啊，大型国际瞩目嘅项目嚟嘅。嗱，我觉得咧，我哋都会因为呢一个项目而咸鱼翻身嘅。今次点啊？我谂起都兴奋，所以头先咪就喺度练歌咯。 上次威威哥咧同我哋咁讲啫，不过十八都未有一撇。仲有啊，佢上次同我哋讲完之后，你有冇见过人啊？ 我谂下先，冇。 谂完啦嘛，系咪啊？ 系啊。 咁佢有冇揾过你啊？ 再谂一谂，冇噃。 谂完啦嘛，好。咁咪系咯。 咁即系点啫？我唔明白、啊。你唔好吓我啊！今次可能我最后一次翻身嘅机会嚟噶啦，阿女啊。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有晒全盘计划噶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噶。 我都不知道我是你亲生的。哎呀哎呀哎呀。 你讲埋啲咁嘅嘢，你快啲攞晒嗰啲送菜入去厨房下。 你又想点啊？ 跟住落嚟为大家要演出歌热舞嘅就係全城最 hit, 最 hot 嘅女团组合。三朵金花 ,music 唔该。係咪好劲啊？犀唔犀利啊？好，我除衫啊，开始。 首先出场嘅係三朵金花 Auntie!OK 啊你。咦，你个头啊，咩意啫？你讲乜嘢啫？ 出场系三朵金花，大家姐 B B。 望望望，人在仰望，要看我那娇美状，一身星光，像有千只火星碰撞。 到嚟， 但怪咚咚咚，人在空洞。 十字步， 各界要抢先赞颂。 耶耶， 冲冲冲！丛林太空星宿也震动震动， 我们一起 愿我像乘着八金升降机直上顶尖地 飞飞飞飞 在宇宙中踏着月星中献祭地球着迷跳起 跳起来我件衫好犀利啊！仲有我啲珠片啊，甩晒啦！ 哇，好大个， 好劲啊！嚟，准备，呀呀呀呀！ 两两两，然后四面 我要笑发光发电，闪闪闪闪，令黑暗失去信念。 Together， 我就像在云雾里面，醉眼看四方八面，不需飞箭便会飞，不需要接受训练。 一齐， 依然我像乘着白金升降机，直上地。在宇宙中踏着月星中天机，地球着迷朝起，在宇宙中踏着月星中天机，地球着迷朝起。 啊，好热啊！啊，好热啊！ 诶。喂 ，B B 姐，犀利喎！咁快就有人嚟撑场，我开门先。 咪住！ 哎呀，咩事啊，妈咪？ 我惊系包租公嚟收租啊！ 切，咁咪会俾佢入嚟咯？ 唔得噶，我啱啱有张票弹咗啊！细声啲， 明晒，明晒，明嗱，我哋而家即刻熄晒啲灯，但冇人喺屋企咪得咯。 系喎，快啲熄灯，熄埋啲音乐。 OK OK， 唔知佢哋听唔听到？ 喂，开门啊！知你喺屋企啊，唔好炸帝啊，开门啊，交租啊，你啊， 点算啊，女？ 我你再唔开门，再唔交租咧，我收翻间屋噶啦，抌晒啲嘢出街啊，开门！ 好惊 啊，真系啊， 好惊啊，妈，我点算啊？ 关翻门，我哋不如咁，好嘛？ 好啊。 放心。有我私事加问，三朵咁花，我一定唔会俾我哋呢朵咁花失色噶。来吧 ，Show time。Hi， 老细，几多位啊？ 哎呀，你黑掹掹边个嚟噶？搞咩啊？冇钱交电费俾人 cut 电啊？吓！ 啊，老细啊，你搞错咗啦！我哋呢度咧系 No Light City， 系 Light 冇光嘅。 咩老细啊？私事你啱咩啊？咩叫我老细啊？ 我系 D。我哋而家彩排紧啦 ，D D 唔系私事， 系因我先系私事。 哦，你系私事， 我咧系私事，咁就有少少哨牙，认住我啦，威威老细，天气咁热，不如啤啤佢先啦。 哇，即刻又啤就啊，喂，我冇话口渴，哇，喂唔得，我而家饮紧中药补身啊，喂你减嘢啊， 得啦，湿下口啦， 湿下个口， 哇。咁论尽加成室都系湿晒啦， 你倒落嚟嘅， 唔紧要，我补位一下。嗱，我即刻嚟啦。嗱，先嚟99.99999999% 嘅呢个消毒嘅湿纸巾，睇住啦，独立包装，保证卫生嘅。跟住你又哇劲嘅1234568层嘅纸巾咯， 湿咗两滴啫。严格嚟讲系佢泼我，我先会湿，唔使抹啦，唔使抹 啦。好啦，我抹。嗱，等我攞啲小食同埋生果，我去招呼下喂喂哥先。 都有少少肚饿，有咩食啊？吓。 嚟 花生、啊， 花生啊！ 哦，好好食啊！喂，啲花生呢啲未熟过，煲嘢嘅喎。 哎呀，你唔识嘢啦！呢一啲咧就系煲汤嘅花生嚟噶。其实我听人讲咧，食呢啲花生可以降火噶。 是但啦，是但啦。哇，喂，你个橙咁样嘅？ 哎呀，咩嘢啫？我屋企边有橙啫？私事哦，都边度搵个橙翻嚟啊？ 哎呀，我问隔篱屋 Mr. Lan 土地老先生借噶，仲有个 Apple， 咦，几爽、啊！ 拜神嗰啲系嘛？哎呀，唔同你癫啦。喂，林啊，下个礼拜我见我金主，我想同你讲啊，你有啲咩想搞？我想做好快啲諗定话俾我听，我一定预你哋嘅。 哎呀，好啊，威哥，多谢你啊，威哥。 你哋认真啲，唔好攞个嗰啲橙入俾我食，咁样做就好气。OK， 我走啦。 好认真噶，我哋等阵。 哎，咩啊？ 嗱，一场嚟到嘅话，不如咁咧，等我哋献唱一首金曲俾你听，好唔好呢？你哋意见我哋啊。 我赶时间。 好劲，劲 得 噶， 你手快嘅真系听 死啦！ 啊，呢首歌 真系不得了啊， 都唔知点算好。 唱啊， 来吧 ！J， 一双嘴脸傻痴痴 ，OJ， 不起说话像冬天， 冻唔冻啊？ 我甘愿长相依，决意一生跟你。 大声 知啊？我睇住阿威威哥笑笑嘴咁样走噶，即系话佢好满意啦，搞掂啦。系思思，头先我哋作咗佢几多钱啊？ 系喎，弟弟，头先我哋作咗佢几多 啊？吓，我唔系负责收钱嘅。 Baby， 唔系，咁系咪你负责收钱啊？ 冇喎。咁我哋头先咪白咗，我哋蚀晒水啊！ 咁样又唔系办法喎。嗱，不如咁，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哋每人负责分自己个部分，收几多自己袋几多 ，OK？ 哎呀，好聪明啊你啫！哎呀，好好啊，思思啊，你做翻之下嗰 part 咯。 咁样呢个位好似冇乜游水喎。 哎呀，唔好咁谂，我哋长远啲睇啊嘛。嗱，得啦，但 系 我哋好姊妹咧，你就下我，我就下你，我又就多啲自己，系咪？咁样咪大家开心啦。 我咧，阿妈， 你呀，你负责餐饮啦。 哦， 出品部嘅话你揸晒 fit。 个 fit 咧？ 啊，个 fit 系即系支旗嚟嘅。嗱，呢个俾你吓。好嗱，就系咁嘅意思啦。意思意思，你唔好同我计咁多啦。有时唔使咁讲，嗰度咁白噶嘛，系咪就系女啊？ 你哋唔好拗住啦，好。我哋睇下边个今晚收入最多先。 好啊好。 我哋以后就听佢讲。带领我哋三朵金花冲出香港 ，Hong Kong。 好啊。 水鱼啊，唔系，有客到，全世界埋位啊 ！Good show！ 咦，贵客先生你好，我系知客依依，思思，而家为你提供服务，请问几多位嚟饮花雕定女儿红定斋草？ 小姐你边位？你搞乜嘢？ 先生，稍安勿躁，你等我讲埋先，请问你贵姓啊？点称呼？ 小姓包。叫阿 Jo 啊， 系得收到，等阵安排你入去先啊。Roger， 包先生一位入紧嚟， 多谢多谢。哎呀，包生，好耐冇见啦，你想坐边啊？ 哎，唔使坐啦，我讲两句走噶啦。 哎呀，个门都有客啊嘛，你想坐沙发雅座啊，定系接凳咧？ 我想揾张接凳打你啊，接凳啦，系。 哎呀，唔好唔好，坐沙发啦，淋啲。 你成堆衫喺上面，我点坐啊？ 哎呀，咁你坐咗上堆衫度咪 OK 啦，唔紧要啦。 唉，求其啦，哇哇哇，硬住晒咩嚟？ 哎呀， 衣架。 哎呀，今日咧我哋有推广啊，你知嘛？我哋呢一个游戏好好玩噶，坐中衣架嘅话可以有1000蚊嘅 coupon 啊！你好好彩啊，包生。 咁个1000蚊有咩用啊？ 用嚟交租咯。啊、哇，系嗱，我俾1000蚊你噶啦。 嗱，妈咪妈咪到我啦。包生，食啲零食先啦。 咁、好啊，嚟收租都咁好招呼啊，真系啊。 嗱，系啊，嗱，呢个咧就系鸡脚，你食住鸡脚先啦，好出名噶。听讲咧，本来咧有一个行得唔系几好嘅，食完我哋啲鸡脚之后，哇，走得喐，行得喐，跳 nobody 都识噶，佢好叻叻噶。 啊，又真系俾你讲中咗，呢排成日脚痛啊。诶、好啦、啊，食两只啦。 咪住，嗱、啊，点唔点汁啊？嗱，豉油咧。就30蚊，辣椒汁咧就50蚊咋？ 辣椒啦吓，辣椒汁啦。哇，点解只鸡脚得只脚趾嘅？咁得意咁，好似有人啜过咁啊！喂， 哎呀，唔会唔会，嗱咁啱咧，呢只鸡咧再生嘅时候俾架车碌过，结果咪哎呀，伤心嘢唔好提。 嚟嚟，是但啦，是但啦，喂，你阿边个？你过嚟。 我好啊好啊，有咩吩咐啊，包生？ 3个月冇交租，1个月13,000，3个月就39,000，喂，点搞先？ 3个39,000，哎，有冇折啊？有冇优惠啊？你谂下啦，唔该你啦。 冇得倾啊！ 哎呀，有得倾啦，嗱，我哋慢慢倾。啊，不如咁样，包生你点只歌听下，想听咩歌啊？ 就10个女仔啦。 吓、啊，好啊，冇得拣，一齐唱。啊、Come on， ready， 嚟啦噃。包生，我嚟包你中意噶， 真系 系啊，许冠杰嘅歌曲嚟噶，好红噶，3年前， 你应该啱听嘅许冠杰， 系啊，中意噶你啊，准备啦噃 ，Let's go， 10个女仔，9个认识，明明系老，佢话唔系，3张几嘢，扎起辫仔，青春美丽就冇实力， 你识唔识唱啊，包生？ 一齐唱咯， 系啊， 阿君，10个女仔， 嚟啦，喂，先至冠军啊， 叶静丽， 叶静系静丽， 系前次阿 Sam 去啊， 好啊，我以为佢嚟咗啊，真系， 为古神仔， 好唔好听啊？ 我唱梗系好听啦， 你把声好似许冠文啊， 系啊，许冠文定许冠杰啊，定许冠英啊， 两个都似啊， 系， 两个加埋一齐啊， 头先你把。 唱嗰首歌咧，你知唔知啊？好平噶咋，3000蚊好嘢，3000蚊走啦！ 你讲咩啊你啊？ 望住我，李莫雪花。娇美， 噔 噔，奈何落花催催雪，那娇花生娇系咪咁样噶？那芳草翠绿，剩埋800蚊先。 四句歌800蚊，唉、哎，我唔知道你噏乜啦，开厕所啦，唉。 左边第二道门啊！ 哇，搵厕所灯都唔开，黑掹掹咁搞咩啊？ 朋友你好， 哇哇哇哇哇， 我系朱丽叶嘛？ 咩咩朱丽叶啊？你边位？咩匿埋喺厕所吓死人咧？ 我系洗手间、哎、washroom 嘅 supervisor 朱丽叶嘛，好高兴为你服务啊！ 你匿喺厕所度做乜嘢啊？ 娱乐场所洗手间有服务员喺度为尊贵嘅客人服务系好正常噶、 啊。你 supervisor 你 supervisor 去厕所啊？哎，唔好啊，唔该，我要去厕所，你出 先生， 你 我嘅职责系守住我嘅工作岗位。诶、哎，唔好意思。我走一下， 得，我唔去啦，我出翻去好未？好，唔该。 等阵，你膊头好多头皮啊，我帮你扫两下先，扫， 再， 喷翻啲香水先， 哎呀， 好香啊！ 哎呀，成屋人都疏疏地啊，唉，算啦，都系唔好逼得佢哋太紧啦，唉，一阵间佢睇唔开变空宅我嘛，我 出去啦，米限猪， 又点啊？ 多谢贴士。 咩 tips 啊？ 系啊，公司规矩啊。 啊 ，tips 系嘛？好，我俾你啊。第一场系4号，搭第8场5号啊，少少地玩下好啦。tips 啊嘛，唔使等。嗱，你听住啊。 听紧。 嗱，我念在大家一场相识，你又喺度住咗咁耐，我俾多3个月时间你。 哎呀，真噶，多谢你啊， 系系啊。冷静啲先，冷静啲先啦！你有咩困难呢？一定要讲我知。总之万事有商量，千祈唔好做傻事，知唔知？ 知道。 啊，变咗空宅真系大鼓励树哥。 啊，你讲咩？ 记住啊，正能量 ，OK。 喂，啊，赚翻少少外快先。 啊，天啊，你点会咁样对我噶？我留喺呢个世界做咩意思啊？妈咪，呢度几多楼啊？10楼。 你啊，6楼啊，呢度。 系咩？4-4-5入啊嘛。 咁就得，阿妹，嗱，你真系唔好睇唔开，嗱，呢度少少地，30000蚊，有咩问题？ 30000蚊， 尽量解决，万事有商量 ，OK。 四柱，多谢你啊，多谢你，哇，咁都得噶？ 哇，做乜嘢啊你啊？ 阴公啊，爸爸肚里面个 baby 俾我。 喂，阿姐，你唔好喊住你嘛。你65都嚟紧咯，仲有 B B 几年前啦、 啊？ 你讲 吓，我肚里面嗰个啊，我遗腹子嚟嘅，冇咗啦！我做人仲有咩乐趣啊 ？B B 生 B B 冇有乐趣噶嘛？ 挂住你啊！ 冇啦，真系冇啦，就得嗰30000蚊啫，好冇？ 多谢我们分我嘅乐趣啦 ，Thank you！ 哇，三朵金花你齐晒喺度，我谂住嚟绝桥啊！ 咩桥咋？ 系咪真系绝先？ 保证绝！我哋一齐表演空中飞人，转唔转？ 正啊！ 哇，空中飞人玩啲咁嘢啦，放过我啦，我冇钱啦。 嚟啦，你翻嚟啊！ 问世间是否痴心最高？始终你好， 始终你好，爱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多谢晒风哥先生。 三 朵 金花， 系啊，三朵金花。 阿天，你真 系 叻啊！ 我哋要继续发展呢个歌剧嘅路线啊！未来咧会有好多歌曲一路唱一路做，系咪啊？啊，阿金牌编剧吓， 系啊，我 book 场先。 好嘅 ，book 红馆定咩馆啊？咩馆啊？博物馆啊嘛？定咩馆啊？ 未谂到。 OK， 好啦，多谢支持，多谢风骚师打，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多谢大家。